晨曦，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人们高唱国歌，祝福祖国，奋进新征程。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共庆新中国72岁华诞。 向国旗敬礼。 国庆节到来之际，祖国各地装点一新，大街小巷国旗飘扬，花团锦簇，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请听报道。 河北沧州任丘市举办乡村快闪迎国庆、礼赞丰收送党恩活动，身着节日盛装的农民擂响寓意喜庆吉祥的非遗项目任丘大鼓，舞起手中翻飞的边龙，活动现场一片欢腾。参演群众都是来自任丘城乡的普通农民、志愿者和学生代表，大家围绕在田园小镇花田之间，把种植的玉米、花生、谷子、水果等摆出不同的造型，五谷丰登，感怀党恩，载歌载舞，祝福祖国。任丘市十佳致富能手韩子叶： 我这几年确实感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好政策，今年我们获得了大丰收，以后呢，我们也将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共同致富。 武汉市在全市160条城市道路、商圈、旅游景点等地披上中国红新装，近10万面五星红旗在武汉街头迎风飘扬，成为街头最美丽的风景线。武汉市委宣传部宣教处处长雷宇： 武汉人民是经历了疫情的大考，更能够感受到祖国强大、举国同心这样的一种精神的力量的。 在安徽马鞍山市花雨广场，以欢乐祥和为主题，布置了一组立体景点，8万多盆鲜花及绿植形成了鲜花烂漫、色彩缤纷的城市景象，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观看。市民张大凤： 这花展过得蛮好的，我们这个生活的感到很幸福。 河南省开封市兰考县举行歌唱祖国、拼搏新征程、奋进新兰考大合唱活动，人们用歌声诉说祖国的辉煌，用歌声传递对祖国的祝福。兰考县公安民警金锦锦： 作为公安民警，我们将更加的忠诚履行使命，为平安兰考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祝福祖国母亲繁荣昌盛。 随着老师一声令下，江西上饶市婺源县第二幼儿园组织大班孩子们4个一组，齐心协力用彩色的方块拼出地图上的每个省份。不到10分钟，一幅幅中国地图拼图相继完成。小朋友詹牧阳： 这是我刚刚拼的地图，我的祖国很漂亮。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相关部门介绍，根据研判，长假期间消费市场将呈现繁荣稳定发展态势，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品种丰富，价格平稳。总台央广记者朱敏、丁飞报道。 农业农村部最新发布显示，当前全国粮食库存充足，粮油保供稳价基础牢固，猪肉、蔬菜、水果等菜篮子产品生产供给形势也较好。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友祥表示，生猪产能已经完全恢复。 7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和生猪存栏量分别恢复到了2017年年末的101.6%和100.2%，提前半年实现恢复目标。因此呢，节日期间我国农产品市场供给是有保障的，尤其是猪肉。 与此同时，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副司长王斌透露，总体研判今年国庆消费将凸显4大趋势： 本地消费、周边消费、

少儿频道将播出动画片《林海雪原》。国庆期间，总台各频道频率和央视新闻等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带您一起感悟家国情怀。其中，中国之声将推出特别报道《我和我的祖国》，普通百姓深情讲述我和祖国的温暖故事。金秋十月，活力中国，每天一小时，带您巡游金秋时节的美丽中国，活力中国。黄金周换岗体验，多路记者上岗体验黄金周里最忙碌的职业和岗位。特别策划神奇生物在中国，充分展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所取得的成就。此外，第13届中国航展特别直播长空战甲云争锋也将继续带您云看展。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郑山杰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李景斌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李干杰同志任山东省委书记，刘嘉义同志不再担任山东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9月29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2例，其中本土病例6例，都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1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9月2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908例。截至9月2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2亿0892万1000剂次。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记者从昨天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获悉，《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至2035年》明确，到2025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2件。到2035年，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基本建成。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上半年外资来华各类投资4428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倍。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人民币资产吸引力持续增强。 昨天公布的9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显示，制造业增速有所回调，但新动能保持较快增长。前期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零售、住宿、餐饮等生活消费和交通运输相关行业较上月均有明显回升。 国家新闻出版署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举报平台昨天正式上线运行。举报平台专项受理群众关于游戏企业防沉迷相关问题的举报，包括实名认证违规举报、时段时长违规举报、充值付费违规举报等。举报线索一经核实，有关部门将对违规游戏企业进行严厉查处。 国新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八月底，由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除险加固的256座大中型水库中，已开工78座。到2025年年底前，我国1.94万座并险水库的除险加固任务将全部完成。 从今天起，京津冀区域将施行统一的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统一税务登记、纳税申报等7类53项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标准。 军委政治工作部日前为获得重大荣誉的英模班牌制作下发荣誉柜，全军将有497个英模班牌配发荣誉柜。荣誉柜由主题标志、奖旗展柜、延伸展台三部分组成，主要保存陈列英模班牌的重大荣誉和重要文物，突出展示英模班牌的战斗业绩和历史功勋。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国庆到来之际，多国政商界人士表示，新中国用短短72年时间，从一穷二白发展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消除了绝对贫困，建成了小康社会， 并且还在继续为全体人民乃至全人类过上更美好的生活而奋斗，祝愿中国人民的未来繁荣幸福。上世纪五十年代初，48家有志开展对华贸易的英国公司创立了英中贸易48家集团，也就是48家集团俱乐部前身。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说，中国十四五规划中致力于实现共同富裕，要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他相信中国会再次成功。 大量的创新正在中国发生，中国正在给世界带来全新的发展理念，通过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请坚持这一理念，这非常重要，祝福你们。 Good luck。 伦敦金融城是英国的经济心脏，也是全球领先的金融商业和经济中心。现任金融城市长罗威说， 我见证了中国多么高效地让人们脱离贫困，中国取得的成就令人敬佩。我们与中方企业的合作就很广泛，中国对海外项目进行投资，许多美英企业也在中国取得了良好发展，而且这些合作都是绿色可持续的。 希腊前总理帕潘德里欧多次到访中国，他说，中国的进步意味着和平稳定，中国的理念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良方。 中国古语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曾说，清醒的人们拥有一个共同的世界。所以，让我们团结一致，携手守护我们的星球。我祝愿中国人民的未来繁荣幸福。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中国和非洲国家共同倡议下，尼日利亚代表78国在第76届联合国大会第3委员会一般性辩论中发言，对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社会不平等现象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加快落实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打击一切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排外和相关不容忍行为。发言重申，人人生而享有自由和平等尊严与权利，均有潜力为社会发展和福祉做出建设性贡献。任何种族优越论以及试图断定存在不同人种的理论，在科学上均属荒谬，在道义上应予谴责，对社会而言不公正且危险，必须予以摒弃。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亿3313万6147例，累计死亡病例47万1408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464610例，新增死亡病例8642例。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1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3437472例，死亡69653例。过去24小时新增确诊病例103886例，新增死亡病例1789例。 英国牛津大学日前发表的一份研究显示，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欧美多国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缩短，降幅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而这些国家中又以美国人口预期寿命降幅最大。其中，美国男性的预期寿命与2019年相比缩短 2.2 岁，美国女性的预期寿命降幅也超过 1.5 岁。研究人员指出，大多数国家人口预期寿命缩短可归因于与新冠相关的死亡。这项研究凸显新冠疫情对众多国家巨大的直接影响。 据法国媒体报道，巴黎一家法院9月30号作出判决，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2012年大选期间非法使用竞选资金的罪名成立，被判处1年有期徒刑，可居家佩戴电子监控设备服刑。萨科齐代理律师表示，将提起上诉。此前，萨科齐被控2012年总统竞选活动资金严重超标，并通过公关机构做假账等手段来掩盖超支。金风送爽，九州欢歌，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庆祝建党百年的热烈氛围中， 我们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72岁华诞。站在2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10,000中华儿女心怀光荣与梦想，意气风发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 我是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校长张桂梅。正值国庆，我的工作一如既往，祝福父老乡亲们生活幸福，祝福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加油！ 我叫卢武清，是中国空间站工程飞行器歼C系统的指挥。国庆期间，我在酒泉执行神舟13号的发射任务，任务因艰巨而光荣，生命因奋斗而精彩。实现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断追求的航天梦，希望祖国强大昌盛。 我叫何伟，来自白河滩水电站，我现在在火热的工地上继续打造大国重器，祝愿祖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美丽。 我叫崔丹，是哈医大二院支援哈尔滨市巴彦县医疗队的领队，希望正在抗疫一线的所有兄弟姐妹们保重身体，祝愿祖国的明天更繁荣更强盛。 我叫周慧燕，是河南省南阳市周庄村人，我们村呢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区首附近的移民村，现在猕猴桃园大丰收，甜的像蜜一样。我新近呢注册成立了一个专业合作社，线上线下双渠道销售农产产品，我们一定会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祝福啊祖国更加强大。 我叫刘翠青，是青海省西宁市文廷巷社区党委书记，现在石榴子家园建设让民族团结进步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多彩，祝福祖国越来越好，希望我们全国的社区也越来越好，都能成为群众最安心的港湾。 我叫刘伯强，是北京首钢源国家冬季运动训练中心的一名指兵师，现在在为冰壶国家队的日常训练提供冰面维护。北京冬奥会越来越近了，我们会继续全力以赴，利用最精湛的制冰技术，为奥运健儿的备战之路做好保障。也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我叫刘娟，来自井冈山革命老区东固革命根据地博物馆，是一名讲解员。我深深知道，中国今日辉煌的背后是革命先烈们无怨无悔的默默付出。我将与先烈的精神一起，承担起对社会的那一份责任。祖国，我爱你。 我是中国第9批赴马里维和警卫分队中队长谢志龙，在异国他乡执行维和任务，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祖国的强大，也感受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幸福安康。 我是雪域高原戍边模范连上士曾鲁珠，我连常年驻守于海拔4500米以上喀拉昆仑高原，我熟悉这里的一草一木，深刻感受到我站立的地方是中国，我为伟大祖国而骄傲。 天官有我，请祖国放心。 中 强国有我，请祖国放心，祝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刘钦、魏东、赵初南、李潘奇，主播方亮、文奇。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Thank you.